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 啊，我昨天晚上总算休假回来了。今天呢本来是应该开始正常的节目，但是因为刚刚休假完成嘛，对不对？心情还没缓和过来，所以今天又隔一回，应该说是又水一回。我就先回答之前许多朋友留下的一些反馈，一些问题，当作休假回来先跟你打个招呼。然后呢很快你又要放假，是你放假我不放假啊。接下来好像是端午节假期是吧？那端午节假期呢，我会努力好好工作，那么下礼拜回来之后我们就有正常的节目了。这个话听起来是不是让你想砸掉你的手机呢？如果你在用手机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这是什么节目啊？就给了钱号称有80集节目，结果全部都是来来去去，就是啥番外问答啪啪啪的这些东西，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梁文道。可是尽管如此啊，还是有朋友呢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啊，到底是比较有商誉保证的。比如说这位 HD648974N， 你说呢？我一直是八分的听众，当八分半开始付费收听的时候，我晃了一下，想着不然再等一等，多攒几集再来决定是否付费收听。于是转身充了300块到养发馆的头疗卡，哦，就是那种护理头发的那种店是吧？等我一段时间后过去消费时，发现养发馆人去店空，老板电话关机，微信也被拉黑，顾客群也被忽然解散，他们跑路了。当时我就懵了，这难道是道长对我的惩罚吗？哎，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洗头按摩的是头皮，道长按摩的可是我的大脑。我一边后悔，一边求助市场监督局。监督局的同志挺好，说帮我去联系老板退款。一个多星期过去，我尝试通过各种方法收集证据、支付信息、某点评网上的店面联系人等。监督局要不回来钱的话，我就准备拿着这些证据去报警去上诉。虽然300块不多，但就想要告诉他们，有人就是会为了300追他们到天涯海角的。下次想坑人的时候掂量掂量。还没等我行动，监督局的同事打来电话，说打了十几通电话，终于联系上了老板，已经告知他们联系我处理此事。如果不联系我，或者我打电话他们不接，就发短信告知，再不解决就让我上诉，并把查到的电话发给了我。刚刚我短信过去，大概不想为300块扯出太多事儿，他们承认并退回款项，我很开心，不止要回来了钱，还跨越了怕麻烦的心理，去联系执法机构，切实解决了问题，维护了权益。嗯，干得挺好啊，这位朋友你做得很对。好，然后你说拿回钱之后，我立马购买了八分半。这更对了，这太对了，还是道长能给人稳稳的幸福，就算时不时割你一下，至少也会出来咕咕两声，多安心的咕咕声啊。就是啊，不过你要有个打算，我们这个节目保持我一贯的风格，时不时就水一水，就搞这个免费的番外啊。这个您这时候可希望您手下留情，千万别看到有几集节目都是不收费的免费的东西，这种问答啊，什么什么随随便便播首歌啊什么的，然后您就跑去市场监督局，您找我们我会回复的，你放心。我们会回复的，没那么坏，没那么坏。好，那么不开玩笑啊。然后我们有个朋友留言比较严肃啊，这位朋友您的名字好有意思啊，叫赵赵赵，就是那个上面一个明明白的明，下面是个空白的空的那个赵，这不是武则天赵的那个字吗？有意思。那你说作为一名医生呢，道长有一集，就我们好像前两集节目吧，讲到了教育里面的管理主义，讲今天的教育体系里面工作的老师们啊，越来越辛苦，就是为面对越来越多的文件行政的工作， 那么这里头的背后是一整套管理主义。你说这也让我想到现在医院的情况，为了所谓的规范化管理，医生花在做各种品质管控以及医保改革后药物的应用以及应付检查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尤其是最近很多有名的医生被处分，现在医疗圈的大佬人人自危，最近医生以及护士离职的也越来越多了，大家仿佛也都没有了原来积极向上的动力，只想能平安到退休。希望我能够讲讲中国医疗发展何去何从啊，给作为医生的我一些启发。祝道长身体健康，早日成佛。哎呦，感谢您，我也有这个愿望，早日成佛。那赵赵大夫，那么非常感谢您的留言。但说实话啊，我也跟您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们医疗发展将来何去何从，这可真是个大灾问了。有谁知道的话，请在我们这里留言告诉我们一下啊。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我之前也提到，管理主义这件事情啊，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是个举世皆然的现象。全世界的管理主义都在越来越严重的蔓延和细化。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直接影响到这里面的工作人员的士气，主要就是人工作当然要挣钱糊口，这很重要，但是我们同时还是需要有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有些时候是来自于你觉得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到发挥，自己的判断力派不派得上用场，自己的看法和情感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那么作为老师也好，医生也好，我们本来都预期这两种行业啊，都是跟人的身体、心灵、身心健康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两个行业也都很考验这两个行业里面的从业者，他们个人的品性、个人的理性、个人的判断力，那么已经说得更白一点，就是他们背后的一种能动的能力，一种自主力。那么可是现在呢，被管理主义打压的相当严重的恰恰也就是这两个行业，您说得很对。那么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还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这些年呢越来越强调一种作为社会氛围、作为社会集体的情绪倾向，或者生活风格倾向，这个词我说的有点绕啊。如果用学术名词讲的话，就是 ethos， 就如果你用英文字母来理解的话，那就是 ethos， ethos 这个词其实是个古希腊文，是希腊文里面指的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他的情绪、伦理的各种倾向的一个总体。那么我想说，是我们社会也有一个社会集体的一个 effort， 这个 effort 就是越来越注重安全。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各式场合的越来越密集的、越来越繁琐的安全检查吗？其实这个安全检查是我们每天搭公交，到坐地铁的话我们会遇到，但其实在很多行业里面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医生，那么你们面对的各种对安全的需求也比以前更多了。那说实话，在医疗方面我们对安全有最高的标准要求啊，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很合理的。可是问题是，这有个平衡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平衡问题。为了要达到让每一个步骤都合乎规范，然后最后得出一个最对病人而言最安全的结果，很多时候这个事情会反过来变成不是追求病人的生命的安全或者医疗过程的安全，而是医生和医院以及医药卫生部门的安全，也就是责任的分配配的问题，就变成了就是作为一个医生，你在一个医院里面工作，医院考虑的本来应该是病人的生命安全，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考虑的首先是自己的安全，就是不要出事。为了不要出事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两者是有关联的，就如果病人出事了，那么医院肯定要出事，所以病人不出事，医院就不会出事，这是连带的，挺好。可是问题是， 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一种安全状态呢，那就会增加了许许多多的程序，而这些程序都会压到像您这样的在医院里面做医生的人的身上，以及医护人员的身上。而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上次说的，当老师的用在真正的教育上的时间其实比以前少了，因为他们现在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程序，你们也是这个样子。那这将来该怎么办呢？说实话，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除非等到我们整个社会的这种集体的 ethos 又有一个转变，或者我们的管理能够找到新的方式，甚至是新的技术啊，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在探讨人工智能的未来的发展有没有可能使得我们这种用人力去完成的这种程序工作可以被稍微减轻呢？这个说实话，由于我不懂行啊，我也不敢说的太多。再来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呢，是触及到一个最近的社会事件，这个朋友叫惊讶的冬瓜，你说呢？这段时间某个网红啊去日本某个神社涂鸦的事情让国人非常激动，我其实有点困惑，第一反应是这个事情是对的吗？在其他国家做违法的事情逃遁回国可以吗？然后想到供奉日本战犯的神社应该受到惩罚，我这样犹豫会不会是自己的道德感不够强或者不够爱国，但是感觉做这样的事情就被奉为民族英雄的话，那民族英雄也太廉价了吧，想听听您的看法，但也担心事情敏感给你带来麻烦，道长珍重，不好聊的话就不要聊吧，祝你眼睛赶快恢复，谢谢你啊惊讶的冬瓜。首先你说的这个事情我知道的，这没什么不好聊嘛，这有什么不好聊呢，对不对？我们不要自己搞得那么紧张，这敏感那敏感，啥都别聊，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有点了解，说的是好像是上两个礼拜吧，有这么一个国内的一个首先网红这个词儿啊，这个是要好好搞清楚什么叫网红啊，他本来很红嘛，我觉得倒不一定。当然我们现在不红的网红也叫网红嘛，是不是？我本来今天是要正常做节目的，这个我们猫爷呢建议我们呢就来讲讲网红的事情，其实挺好的，但我来不及准备嘛，刚休假回来心神俱散没办法讲，但简单的先不说网红的事，就说这个人啊，他跑去了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这您也不要担心，就连靖国这两个字都不敢打，别这样，就是靖国神社，去了靖国神社，在他门口那块标明靖国神社的碑上面呢就涂鸦，然后还对着那撒尿，然后就露天撒尿，就把这个片段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然后后面呢就回国了，然后现在在日本这事儿爆发了，那么他们就说这事儿是犯法的违法的，那么就要追究他。那么您原来的写的是说这个事情不确定违法是不确定，但现在看来是不是违法就要等法庭判决，但是由于我们这位您说的这位网红估计不会再去日本，那么所以也就没法说这个要上法庭怎么样判决，但是理论上讲，作为一个靖国神社在东京在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公共机构，那么他们是认为这么做呢是涂鸦他们靖国神社违法，第二就是在公众场合撒尿，露天撒尿这样子，那这肯定也是违法的，从他们检方的表示来看的话。那么然后呢，他呢后来回国之后，那么在网上这事爆出来之后，就很多网民支持他，就说他太好了，这是个爱国举动，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靖国神社从来都是中日之间非在以及韩国我们几个东北亚国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敏感话题，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靖国神社供奉了日本的甲级战犯，当然以及还有二战中死去的日本的军人啊。那么这些军人呢，我们要注意，在我们中国的官方的话语里面是这么来看的，就其实只有甲级战犯以及部分人员，我们是认为对二战负有责任，但是对于一般的士兵，那么中国其实无论是过去的中华民国还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打算再追究一般的士兵的责任的。好，那么无论怎么样，靖国神社这两者的亡魂都被供奉在里面，以及包括了历史上的 各次战争的死难者的灵位也都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头。好，那么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觉得这挺好，因为大家很讨厌，这几年我们对靖国神社的反感程度在上升嘛。你比如说，好像前两年不是有一位艺人还被人拍到，就是他去过靖国神社参观，然后就被大家骂，然后把他骂到就好像也不工作了。那么但是这个事情是逐步演变的，因为十来年前人民日报是写过评论，鼓励大家去的时候，还有中国人去旅行，去东京还看看靖国神社。为什么要去看呢？理由就是因为要去看看里面怎么讲日本的甲级战犯，那么搞清楚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然后搞清楚让我们警惕这样的一种思维在日本仍然存在，就是不承认他们的战争错误，把甲级战犯的灵位也供奉起来，而且当成一个国家机构来供奉，而且是由政府的人员去管理，还有他们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比如说国会议员，更不要说有几人的首相或者退休首相前去参拜。所以我们这个想法也逐步在演变，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对靖国神社那是全民一致的在反对的。好，那所以这个哥们呢做了这样的事儿，我们就觉得他是民族英雄了。可是你就很犹豫，你说这是不是有问题呢？因为这是做了一个犯法的事情，在别的国家做了犯法的事情，然后跑回来了，然后我们就觉得他很英雄。这么民族英雄会不会很廉价呢？首先你担心的是自己的道德感够不够强，或者够不够爱国。那我觉得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恰恰相反，我觉得你的这种反思相当好。为什么呢？我们人啊，并不是做任何行为都会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思的，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你早上起床，你需不需要反思一下，我该左脚先下床还是右脚先下床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跟随日常的生活的惯性。有些社会上的行为，我们跟随的是社会上无言自通的一些的规范。但是但凡在一些重大的道德事件或者重大的问题面前，我们要有经过自己的思考来做道德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恰恰觉得我们今天主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是人云亦云，而其实需要我们个人经过严谨的思考而推出的一个结论的这个机会正逐步缩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人家说这个是对的，我们都跟着去做，这并不一定说明你的道德感很强，只是说明你的道德感是盲目的，或者说是麻木的。因为但凡没有经过自己的审慎的思考，我指的是道德方面的、伦理方面的思考，而做出来的行动只是跟随主流的话，这称不上叫做道德判断，因为你甚至根本连判断都没有，你连判断的过程都没有发生，你怎么能够说这是一个道德判断呢？那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好，先不要说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反思，这才叫做有道德判断。好，对于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先搞清楚靖国神社的问题本质。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个水节目嘛，那水节目免费的，我们别给那些不给钱的人听太多东西啊。开玩笑，这是做不来，这个今天是真的没力气。好，我很多很多年前我在做电视读书节目的时候，我介绍过一本书，我到现在都还很推荐，但估计应该是绝版了，当时翻译成为中文的是有一位日本的学者，是东京大学任教的教授，是一位哲学家，叫高桥哲哉。高桥哲哉老师呢写过一本很精彩的书，叫《靖国问题》，是我所读过的关于靖国神社这个课题最认真最仔细也最深入的一本著作。那我到现在都还很推荐大家去看啊。那高桥老师呢在《靖国问题》这本书里面做出了一个很直接的判断，他说什么呢？靖国神社就是一个动员国民趋向战争的思想性的宗教性的装置。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啊，靖国神社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在日本就存在的一个神社，而是一个现代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诞生的同时，正好也就是日本整个国家向着帝国主义的以及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军国主义的方向道路走 这个趋势是同步诞生的。那这里头呢，就是希望主张啊，战死的军人都是为国家捐躯，为了天皇战死，然后把他们的灵位摆在这里，天皇本人去参拜的话，或者国家啊政权的代表去参拜的话，这样子就合法化了一切啊日本所发动的或者所参与的战争，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知道现在啊仍然有部分朋友会这么来理解，就说啊这个靖国神社问题啊是一个中国和日本的或者世界上和日本的价值观的一个区别。比如说日本呢，他们会这么讲啊，说日本这个社会很特别，在他的价值体系里面，历史上面是历次的战争，比如说他们战国时代发生过那么多战争，然后一直到明治维新的时候又有倒幕战争等等，这历次的战争里面，许多在历史上本来被认为是错误那一边的人啊，比如说在明治维新之后发生的，比如说萨摩藩的这种种参与的这些战争等等，那么这些战争就算有人是站在历史上错误的那一边，但是事后他们仍然会被当成一种失败的英雄，仍然很多人会去尊敬他们，甚至是要祭祀他们的亡灵。又比如说像这个，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杀死了织田信长造反害死织田信长的这个明智光秀，他的首级的冢呢到现在都还在京都，那么还是很多人会去供奉的。然后又比如说像这个在幕府被要垮台之前，那么支持幕府继续执政维护幕府正统性的新选主，在日本一样到现在有大量的粉丝。就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好像历史上有人就算明显是做错了，就我们事后觉得他在架历史上错误的一边，但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历史上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了，就算他当时的判断有问题，就算这些人当时站错了边，不过他呢当时为了他的这种选择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啊等种种的品质，仍然是值得歌颂的。那么就有这么一种想法，然后就觉得因此靖国神社里面被供奉的一些人也可以如此来理解，包括甲级二战的甲级战犯，就是他虽然在历史上错了，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已经死了，死者已矣，然后跟着他在那个过程中表现出来一些东西，比如说对天皇的忠诚啊，对国家荣耀的追求啊，仍然是值得尊敬的，那么所以去把他供奉起来，这是超越是非的，超越世俗价值道德判断的，这是一个人死为大的一件事情，就这么来看这个事儿。很多人会这么来辩解靖国神社啊，就是说日本人是这么思考，我们也要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但是我想说，这个想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正如高桥哲哉老师在他的书里面提到啊，他说这个讲法是等于是拿了一个很抽象的我们对于日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理解，来架空掉了一个我们正在讨论，因为我们正在讨论一个现实中存在的一个国家机构，一个公共机构，不叫国家，公共机构，靖国神社这个东西是在历史中形成，有历史背景，并且在社会上，在公共机构的体系里面有它位置的一个具体存在物，我们不能用一套这么抽象的对价值观的分析来取代了对于这个机构历史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它即仍然在持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和思考。好，那他说这个靖国神社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它的设立啊看得出来，在它设立的年代，正好是日本这个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倾向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然后把天皇的位置更加一步的巩固为神人，所谓现人神，就现世人间中以人的形象和形态出现的神祇，有这种天皇信仰，以及以天皇为代表的国家信仰。那么在整个这样的极端强烈的国家主义的背景下，有了这么一个靖国神社。 所以说靖国神社就是一个现今已死的日本的帝国主义以及国家主义以及天皇作为神的一个崇拜的这种想法的一个残留物。那这个机构本身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很简单，那就今天的日本在战争结束后已经是在宪法上是要求要政教分离的，需要政教分离。那么第二，那么因此以一个把靖国神社啊当成某种的国力追悼设施来做的话，它合不合理呢？这就有一个违反了日本国宪法啊政教分离的这么一个原则的问题，它很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诞生的复活起来的国家神道。除此之外呢，高桥哲哉还主张了这个首先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把这个靖国神社与政府彻底分离开来。那么任何的政府首脑人员都不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否则的话呢，就会使得靖国神社呢变成了一个更加是有一个国家神道色彩的机构，同时呢会使得日本变相的变成某种程度的政教合一。那么他主张靖国神社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民间宗教法人。那么其次要做的是，如果做真正的民间宗教法人是什么呢？请注意啊，现在靖国神社有个很奇怪的特点，就是有部分的日本近代近现代的战争史上有家人战死的一些的家族一些家庭，他们的这些亲人啊是不愿意自己的亲人的灵位被放在靖国神社里面，他们不愿意，但靖国神社不管，照放。就是说你家的这个灵祖先的灵位或你家亲友的灵位啊，就比如说我们平常我们会认为啊，如果我家人去世了或者怎么样了，那他的灵位我要摆在哪，这应该是个家族我们自己有权做的决定。但靖国神社呢，却因为他觉得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事，不是你家的事儿，所以这个灵位呢，你说不愿意摆吧，我还是照摆在我这儿，要亲人牌位还是要继续摆在这儿。那么他认为这个也是不应该的，那么应该只有那些愿意把亲人牌位留在那里的人才继续留在那，然后同时再去参拜，这样子靖国神社就变成一个普通的民间的只有信徒的神社。如此一来就可以使得国家跟这个神社跟这个神道教是彻底分隔开来。那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靖国神社从一开始就预期的他主要的要去参拜他的人，最重要的人其实是天皇本人，因为他是一个国家神道机构嘛。那这里面天皇，我们知道今天的天皇，日本的天皇作为一个礼仪性的象征，他在日本的实际的发挥的作用、影响力、制度上的权力远远小于许多君主立宪制国家，比如说英国，我们熟悉的英国和泰国。那么但是啊，你仔细看天皇平常到底在干什么，你去看天皇的形式，他平时现在皇宫里面他真的有点像一个国家宗教的大祭司，其实基本上每年最忙的就是搞祭祀，作为一个主祭的身份或者主要参与的身份在里面。所以这是日本一直很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天皇到底是个什么。那么而靖国神社本来理论上就应该是天皇去参拜，他才能够完成他的那个原来设定的目标。可是自从战后，历任天皇从来没有去参拜过靖国神社，就是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因为二战结束之后，天皇家族对于政治上的参与，对于过去的历史，对于国家神道这件事情是一直不愿意有任何公开的介入，是很隐晦的要回避开来，尤其靖国神社这么敏感的问题。可是他始终天皇本身的地位作为一个仍然存在的一个国家神道的大，我们说是大祭司吧，这是一个我们很粗糙的一个用语来理解这样的一个形态的存在，以及靖国神社作为一个国家神道的遗留物，这两个东西在逻辑上面在理论上面还是联系起来。所以你如果追究靖国神社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你可能还会牵涉到对于天皇这个体系仍然是否值得存在更深入的讨论。 所以日本有一些知识分子和学者会进一步的认为，从这里可以推论出来，天皇本身是可疑的，他的地位。好，那么我们再看，我们扯远一点再看，会发现日本对于这个东西更好笑的是什么？比如日本这个国家，我们每个国家不是有国民吗？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们正式的国民是什么？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美国，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那日本它正式的国名叫什么？那叫做日本国。那很多国家的国名呢，会体现出你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主要特色。理论上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呢，它会把它的这个君主立宪以君主作为它的君主制的这个本质，体现在它的国名里面。比如说英国，那就叫做联合王国嘛，对不对？因为有国王啊，所以它是个联合王国，所以它正式的国名是有个 kingdom， 对不对？是个王国。那日本为什么只叫日本国呢？理论上如果他们仍然有天皇作为象征上的主权的领袖或者代表啊，那么而天皇这平常我们英文翻译那就是那是 emperor， 是皇帝，那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应该继续叫日本帝国才对。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笑？这什么年代还能叫帝国吗？那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叫帝国，所以就叫日本国。那这各方面其实都很尴尬，很多这个日本这个问题很尴尬。哎呀，不过我扯太远了，说回靖国神社。所以呢，我个人非常赞同高桥哲哉老师的看法，我觉得靖国神社本身就应该完成一个更彻底的非政治化、非国家体系化，变成一个纯粹你民间老百姓，有人爱这么搞祭祀这个政治你的事儿，民间法人你们这些信徒去弄，你不要参与到政治里面，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那第二就是政治上的这些人物啊，尤其是像首相或者是内阁部长内阁大臣这个层面的人，那就更不应该去靖国神社去参拜这些包含甲级战犯在内的这些日本近现代作为他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扩张始终死去的这些人的亡灵的这么一个机构。好，那这是我的基本的态度。好，说回这位我们中国这位网民啊，跑去日本干这件事，我觉得这又是另一码事。靖国神社的存在本身是有问题的，是不对的。那些政治人物去那里参拜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这些灵位也是不对的，但是是否表示你反过来你去那里的建筑物做涂鸦然后撒尿这件事情就很高尚，这是做了一个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会觉得这叫爱国的行为呢？我也认为不对，这是不是的。假如说啊，这位朋友他去了之后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回国，他留在日本，然后呢等着日本警察抓他，等着日本检方把他送上法庭，甚至在日本被判有罪，那这样子我可能会稍微佩服他一点，我可能会觉得这叫做这叫真叫好汉啊，起码有具有某种的很基本的底级的这个好汉的品质，就做事敢当事儿。就你如果真的认为你做了一个爱国行动，你真的认为你去做了一件对的事情，那你就应该承担到底，你别回来，你就留在那，然后你上法庭的时候还能够利用法庭这个现场作为一次据理力争，展现中国人大国气派，展现中国人对历史观的看法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和场合，然后引发更大的讨论。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但是你跑回来了，这就比较可惜嘛，是不是？另外呢，至于你说到在别的国家做了这么一种可能在国内有不少朋友觉得很爱国很对的事情，但实际上在他国是犯法的，这样的事情我也觉得呢是不应该做的。就是到底你如果现在做的一件事情你标榜是个爱国行动啊，我讲的不是一般的泛泛的犯法啊，我指的是你这个犯法行为，你个人把它标榜为是爱国行动，你也预期这样的爱国行动在网上获得许多爱国群众的响应跟支持的话，那你这个爱国行动如果是在国外以犯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你的爱国行动是以在他国犯法表达方式这么展现出来的话，这本身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很可能不能够伸张我们国家的某种的很多国民心目中坚持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反而会让别的国家的国民觉得我们的爱国行为 都是以一种当地人并不认可或者在法律上不被接受的做法来展现，对我们国家的形象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这让我想到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事儿嘛，就有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留学生吧，那么在美国留学，然后申请了很多张信用卡，然后刷爆了那些卡，然后欠了一屁股债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还在网上说，哎呀，我又做了一件爱国行为，这个我叫做窃取了美国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的这些钱，这些银行，这些无耻的国际金融帝国主义的金融机构的钱，然后回来拿这些钱贡献祖国了。那这是一个爱国行动。那么像这样的事情，这个爱国行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在感性上是否都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怎么像是宵小行为就能够变成一种爱国行为？那么这么讲的话，我们的爱国变得就像金亚东万宁所说的，好像很廉价，甚至有点下流，然后同时呢也对国家形象不是太好。那么而这位去日本靖国神社干这样的事儿，我个人是觉得他应该坚持到底，就如果他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话，他应该留在日本，或者应该再次申请去日本入境，然后下飞机等着日本警察带他走，然后这时候呢他展现出来，至少展现出来某种承担自己行为和责任的一种道德勇气。那么这时候如果还有机会上法庭公开审讯，我觉得更能够展现一次这种重大事件的价值讨论、道德讨论，那这是很好的事情。那么希望他能够认真慎重考虑一下。好，还有一位朋友，你的名字也很有趣啊，叫做 Alice 啊 ，A-L-E-E-E-E-X 啊。那么你说，你的伴侣啊是营养学方向的在读研究生，平时会在动物房做小鼠实验，就小白鼠实验啊，也经常会因为实验需要处死小鼠。他和我分享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两个都感到很愧疚，但也明白自己没办法为小鼠们做什么。我从网上搜来往生咒，企图学会之后能让他们的亡灵早登极乐，也许只是在抚慰我们这些伪善的人的负罪感。想问道长，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为这些实验动物做些什么，以及怎么对待这种负罪感呢？阿里莎，我很感谢你的分享，我觉得你和你的伴侣都是道德上很敏感、情感上很敏感的人，那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已经很了不起。首先有这样的反省，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同时你又能够事后还想到要做些什么，包括你想到的要去念一些咒语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很让人佩服的事情啊。那么说到你讲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动物伦理学的相关讨论里面，对于实验动物的问题是有相当丰富的讨论。我可以趁机又介绍一本书，就我前阵子还专门推荐过的，就是以前在看理想上有一档节目叫《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十四讲》，讲者呢是台湾的哲学家钱永祥先生，他可以说是整个华文世界里面最早投入到动物伦理学研究的一位先驱，也很早就翻译了现代哲学中的动物伦理学的一个奠基之作，就是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也是他把它翻译成中文的。那么他这个节目后来也出了书了，就叫做书名就是《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十四讲》，我很推荐大家。与此同时，最近又有一部动物伦理学的哲学史上的一本很重要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了，那就是在美国名气非常大，现在影响力很大的芝加哥大学教授马萨努斯鲍姆所写的《为动物的正义：我们的集体责任》，我都很推荐大家去找来读一读啊，如果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话。那么说到实验动物啊，其实早在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里面就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讨论实验动物的问题。从那时候开始，实验室里面的对动物的应用、使用等等，就一直是动物伦理学中的热门的话题。那么各家各派的看法其实都非常不一样，并没有定论啊。那么有的学者是坚决主张一切的动物实验如果为动物被实验动物带来了痛苦， 以及不可承受的利益损失的话，那就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是觉得这个动物实验是有可能可以被接受的，那就是所谓的分级理论呢。这分级理论的意思是怎么样？比如说 Martin Benjamin 他就主张分级理论 Speed Level Theory 嘛，他说动物呢是有他们的道德地位，有他的权利的，就是他承认的就是 Tom Regan 的那套以康德伦理学进入来讲的动物伦理学。他说但问题是呢，动物的道德地位却不能够高于人，却低于人的，这是为什么呢？他就认为所有的生物之间都有道德地位，但是他们之间的道德地位是有高低差别的。那这个高低差别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来自于他的理性思维跟自由意志的能力跟等级。比如说道德地位高的，比如说就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比方说像黑猩猩啊、海豚，智能较高的哺乳类动物，它的道德地位肯定也比猫狗更高。那么同样的，在人如果要利用这些动物，比如说为了自己的生物价值，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利用这些动物的时候，那你要利用它们的时候，你的这些生存需求，你人一样也可以有个分级。比如说你要考虑到这些生物，比如说我今天要使用它了，我们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生存要用它，那我有没有伤害到这些生物的他们自己的基本的合理的权利跟需求呢？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生存权利分成两层，一层是 important needs， 就是很重要的需求，还有一种是 trivial needs， 就是比较稍微没那么重要的需求，也能够分级。然后看看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我们的人类的重要需求有没有高过动物的重要需求，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这个讲法好像比较复杂，对不起，我好像没讲得太清楚，但是我的建议是您可以，二位可以找这方面的一些材料来探讨一下。那么另外啊，既然您的伴侣是在做动物实验室的工作，想必他也知道啊，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之后，就有一套在科学界里面慢慢形成普遍认知的一种专业诉求，在动物实验中要达到一些原则，那就是为了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Experimental Technique。里面就提到呢，就是对于动物实验应该要具备三项认知标准，一个就是取代 replacement， 这是另一个是 reduction 减量，另外一个是精致化，就 refinement。 那么也就是三 R， 意思是什么呢？就我们需不需要做动物实验，我们要考考清楚这个实验能不能够被取代，就是不用动物，活的动物，活生生的动物，比如说小老鼠来做实验，我其实都能够完成，我们要考虑这个。第二，我能不能减量，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东西使得这个小老鼠会感到痛苦的，我使它痛苦的这个程度能不能减低，或者我因为我要使用某种试验药物啊，那么要用在这个动物身上为它带来痛苦的话，那我这个药物能不能减量。另外就是精致化 refinement，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要做的一个实验是针对比如说一个药品的开发，针对肾脏等等，那么我能不能够使得这个实验在应用在动物身上的时候呢，就针对的就是它跟它实验目标最相关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对它肾脏的刺激，看它肾脏反应，而不牵涉到它其他的脏器，它其他的官能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这样的三个基本原则，说实话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在很多国家变成一个很主流的事情。那么而且这方面的标准，各方面的要求都越来越精细化。那么同时科学界内也有许多反思啊，就是对于在我们传统上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对于动物的这个实验者，实验室工作人员跟动物之间的关系，很多基本操作是不是也有问题？比如说以前呢常常有一种很基本的做动物实验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所有做这些实验的人员本身应该要经过一些特定的程序，使得你的心理上跟这些动物是隔绝的，就是说让你看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在实验室你天天看着这些老鼠啊、兔子啊、猫啊、狗啊、猩猩在被你做实验，你是跟他日久生情，你会对他有感情，就算你不是天天养着他养了很久， 你就碰它一两天，但是你看到那个动物的挣扎，你看到它痛苦的反应，你看到它张开嘴巴在叫在尖叫，你是会受刺激的。那么我们做动物实验的人以前被学到的东西，就是怎么样隔绝掉自己的这种情感反应，这种共情能力。就我明明看到它尖叫，但是我没有感觉到痛苦，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就你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说屠杀人的时候，在战争中发生屠杀事情的时候，就是把对方的平民非人化，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只是在宰一个畜生。那么同样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也是应该让自己尽量对这些动物的同情共感能力降低，不要跟他们发生关系，比如说不要给他们取一些很亲密的绰号啊等等，隔离开你的情感。然而现在的做实证研究，对于这种实验室里面这种环境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基本上这是很困难的。有相当多的实验人员在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实验，目睹的很多动物在自己手中去世之后，那么都会经历某种的情感的创伤。那么因此他们被事后是需要一些的特殊的处理，甚至是咨询和治疗的。那么这个情况很常见。那这种治疗方式其中就包括了对于这些受试实验因为实验而致死的动物的一种的安顿。比如说我见过一些地方，他们会为所有实验室中死去的这些动物给他们一个小的坟墓，或者像我刚才讲到灵位这样的事情，在某些地方是存在的类似的一些的安排。那么或者至少对这些实验人员感到的心理的压力和痛苦也要有一个处理。我是不是越扯越远？好，说回来，就是所以我个人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大家老问我对这事儿有什么办法，我其实啥事儿我都没办法，就像这个事儿一样。 Alice， 我只能说你恐怕也只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典籍材料和文献，那么来看这件事情。同时如果你真觉得你的伴侣真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个实验本身是有问题的，你觉得这个实验本身是不必要的话，你们有没有可能不参与，或者是提出你们的看法或者替代的见解？当然这有更大的考虑在背后，比如做这样的事儿是根本上是可行的吗等等。最后我要说的就是 Alice， 您和您的伴侣为了这样的事情感到愧疚，同时又能够找来往生咒，那么来为这些因为实验室的实验而去世的这些动物做一点让你们觉得被安慰的事情，我觉得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再次感谢你们。好，最后呢有一位很特别的留言显身。您说，道长你好，我是一名90后出家人，出家快十年了。所以对不起啊，法师，我想请教，就是显身敢问是您的上下吗？很不好意思啊。那显身法师，感恩您的留言，那非常感谢。那你说，第一次知道你是佛教徒时的我，惊喜之余告诉自己，果然我看人的眼光很好，就能辨认出佛教徒是吧？哈哈，一直很喜欢你的节目，虽然没有全看完和听完，即使现在的8分半啊，我也只能够听免费的番外。对于我这种无产阶级真的很友好。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出家人实在没有什么余钱在身。那你说到可能是因为我有很深的习气，你在自谦的话，你说从小喜欢各种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等，但其实啥也不会。我喜欢您这样的人，也许悲观但永远不失积极，根本上可能对这个无常的贪忍的娑婆世界没有任何期望，但依然积极的理解他人的处境苦难与希望，不知道对不对哈？这仅仅是我内心折射出来的您。我本科和研究生是学媒体专业的，可能这是我们有缘的另外一点。我想要请教的是，法师不敢啊，你说你信仰佛教有没有经历信仰的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呢？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信仰危机，但我会不断的审视自己的信仰。我不懂尼采啊，但我同意一切价值的重估。一开始我是从禅宗的禅修开始的，那段体验对后来我的信仰有很重要的影响。但再后来我可能走了很多弯路来考验自己的信仰，例如现在我就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佛教。但一个问题是啊， 历史事实与历史叙述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尤其深受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影响的学者，建构印度佛教的历史叙述时，要考虑到那个引号里面、括号里面写的，考虑到印度本身不注重历史，是否会带有很大的偏见？例如独尊、南传上座部传统、大乘非佛说的问题，密教呢，则是佛教与印度教结合的产物等等。当然有很多学者批判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对佛教的解构，例如 Christian Wiedemeyer， 我们中文好像把它翻成魏德迈，是吧？我在想，我自己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佛教，从信仰的角度看，是不是从根本上错了？其实是 making no sense， 因为佛法最终是要去信、去解、去行、去证。还有一个问题啊，孙周兴老师曾在他书中说到，心思强大的人适合做哲学，心思虚弱的人则适合信教。你也研究哲学啊？这真是不敢，我只是读过哲学。那么说，请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我自己想法的一个反思，可能这段时间就有了答案，但还是期待你来聊聊。祝你六十吉祥，法喜充满，早证菩提，感恩法师。那弟子在此也向您合十顶礼，祝您六十吉祥，法喜充满，早证菩提。法师，我想说这个，我首先非常感激您的留言和鼓励啊。我猜测其实您这番问题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是远远轮不到弟子来回答的。但是呢，既然您提到要弟子来做一番的回复的话，那我也就斗胆在这里呢说一下我自己的简单的看法。我觉得首先这里面有很核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如果信仰一个宗教，该不该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侧面的来理解自己所信仰的这个宗教它的形成的背景和过程呢？有许多人认为是没有必要的。那么但是在现代的学院体制内学习一种宗教的话，哪怕是要做传教的宗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念大学的时候啊，我是长期住在我们学校的神学院的宿舍，那我天天跟那些神学生打交道，跟他们聊，甚至也去上过他们课，我就注意到我们大学里面的神学院就很有趣。因为在学的同学们啊，师兄们啊，一般都是要毕业之后要去做传教人和牧师的，但是他们仍然会学很多从单纯的客观的或者追求客观的学术角度来读的宗教史，那就会产生很有趣的后果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那时候上过他们一个课，那个课太好玩，在讲早期基督教兴起的历史，那么其中有几讲呢，居然提到这么一种说法，说因为他们都是，想想他们是基督徒啊，信基督教的、新教的，那就说到呢，其实基督教里面的这个神啊，也就耶和华，其实有一种讲法说他是早期以色列地区、犹太地区的其中一个部族信仰的神，在那个时候，不同的部族有不同的主神。而信仰耶和华的这一支部族呢，则是特别好战的，而耶和华是类似一种战神般的存在，然后他们灭掉了其他的族，然后也把别的族的所供奉的主神呢，都贬斥为邪神或者是恶魔，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讲的种种的恶魔的不同的魔的名号啊。那么哇，我就觉得好神奇啊，我这些同学将来要当牧师，因为应该对他们的信仰特别坚定，然后读到这样的东西，你说那以后怎么办呢？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现代学院体制里面宗教学习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没错，你是需要去，就他们是需要去传教的，像或者就我们佛自己的讲法是要去弘法的，然后你是应该对自己的信仰有深入的体悟和信心的。可是同时你也要了解，在一个客观世界中存在，你的这个信仰本身是怎么来的，也是需要有这种历史的理解。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矛盾呢？表面上看是有的。 事实上也真的在我们知道有些很出名的基督教史学者原来是很坚定的基督徒，自己做研究做着做着就没法再信下去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在现代的世界里面，我们任何宗教徒如果都能够从一个客观的历史角度理解自己的宗教，好处在哪呢？第一，在于不会使得自己盲信，不会使人盲信。就算是世尊，当你也不鼓励我们弟子们盲信的，对不对？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越是经过这样的严格的学术检验和认知，而如果你经过这样的过程，仍然对自己所实行的这个信仰，或者投入的这个信仰，有很坚定的认知跟信的话，那这种信恐怕就更深沉，也是更坚固的。那可能会对不同的宗教徒而言，会有这样的好处，也不一定。您觉得是吗？好，那么说回到您的具体的问题啊。您提到的魏德迈，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位 Christian Widmeyer， 他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学是向来是非常强的嘛。那这位学者是最近20年在国际上的佛教中的密教界里面的研究里面最著名的一位学者之一。我第一次听说他，也跟国内许多朋友一样，是因为读了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的书才知道他，然后才找到他的书来看，确实是非常精彩啊！对于密教的重新的探讨。那我不知道法师您是原来学禅，现在您也是在学习密教吗？我不敢肯定啊，不过没关系，就我们都需要有广泛一点的了解嘛，是不是？那么另外您提到南传上座部传统的问题，其实恰好也是跟我比较有关系，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位南传佛教的信徒，那么我的日常的修行是以南传佛教根本的。但是问题是我在学的过程里面，当然我们的法师也会常常跟我们强调很多讲法是别的佛教徒未必能接受的，比如说您提到大乘非佛说呀，比如说提到的我们南传佛教不应该就是南传，就是上座部是根本佛教，是原始佛教，我们才是最纯正的呀。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受到斯里兰卡佛教的影响，就会很强调一种很理性化的一种佛教传统，就会认为我们的佛学本来就是很理性很清净，不沾染任何民间的神奇信仰的。比如说我们会标榜自己虽然有佛随念的做法，也会念经，但是我们不认为念经本身具有任何的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更不要说咒语了，因为我们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信仰是更加理性的，相较于其他几个地方流传的佛教也更加原始更加亲近的。但是就像我以前曾经在看理想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讲到宗教史的部分的那一部分，我参与写过一点番外，写过一点小东西，就提到这种想法本身是历史中形成的，而且是斯里兰卡在被英国殖民的时候，对于英国带来的他们标榜自己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这种态度的一种反应，而重新修改了重写了南传佛教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佛教的历史，把南传佛教变得是更加所谓的理性化啊，更加的符合现代的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那说实话，我当初之所以学南传也是因为受到这一点的吸引啊。那么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所学的这套东西它的很多说法做法其实是在现代中基于殖民主义的压迫而反应过来反向形成的一种倾向，就尽量减低自己的所有的神奇的超自然的色彩，那我的信仰还纯粹吗？还是可行的吗？但是就像法师您所说的，我们最终还是要强调的是实践，是解，是行，是证。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我作为科学上认知理性上认知，我知道我所学的这套东西是历史中形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现在的修行就那么糟糕的修行，这个修行对我本身，我讲的是我自己的很糟糕啊，这个修行上面对我带来的体悟，对我带来的变化，对我带来的好处，这个东西是不是实在的呢？ 如果是实在的话，那为什么我不继续去做呢？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件事。这就相当于我们用吃饭来比喻，一个人你可以说我们四川人爱吃辣，我们吃辣就很好吃，然后后面你发现，哎呦，四川人不是自古以来就吃辣，因为以前古代四川没辣椒，不可能吃那么辣。那这会不会说，我身为一个四川人，看来我还是别吃辣了，否则就不算是传统的根本的四川人了。我们不太会这样做，对不对？主要是今天我吃辣，我觉得我的身体，我的舌头很受用，那我就继续吃辣，我不用去考虑人，中国人跟四川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吃辣这个问题。这个历史我可以知道，知道了也很好，但是需不需要实际影响到吃辣带给我的这个反应呢？它是不可取代也不用被取代的，对不对？好，那么再说回来啊，其实我的信仰挣扎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以前说过好多次，我小时候是天主教徒，因为家庭的关系，学校的关系。那么但是后面，因为我越来越喜欢读哲学，然后经过哲学的一些的阅读跟粗浅的思考，自己粗浅的思考之后，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再去接受一套有神论的信仰，那么于是我就完全离开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再往后走呢，我却又发现啊，自己虽然读了一些哲学书，做了一些哲学理论的很浅薄的思考，可是我发现对于我的个人的生活，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这一点，好像没有太大的裨益。这就有点像一位现在影响力很大的已故的法国哲学家跟哲学史家哈多，我好像翻译成阿多还是叫哈多 ，Pierre Adot。那么他就提到一点，古典哲学啊，指的是希腊哲学，一直到早期罗马哲学，是有很强烈的 spiritual exercise， 就精神操练或者精神修炼的传统的。就以前在希腊的时候，你说作为一个哲人，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是坐在那做理论思考，这叫哲学家、哲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哲学同时都非常指向一种人的生活方式，他的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情感全方位的一种修行跟调控。那么这一面在哲学史中呢，是逐渐沦丧掉、被遗忘的。同样的，我们看我们中国哲学也是这个样子。以前的中国儒家的哲学家里面，常常尤其宋明理学，这个所谓静坐的传统啊，或者是早期儒家里面的修身传统，在今天做儒学者这里呢，基本上这个东西是不太存在的，对不对？就你是做学问、研究理论、研究历史，但是你说你需不需要日常要洒扫应对进退，需要有一番功夫呢？有个功夫论来支持呢？好像做的人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因此我最后就发现，我发现人有问题啊，就我这个人没有对自己生命、没有对自己生活行为、对自己的情感有过一方面的控制和行为，是不太对劲的。我是从这个问题又重新的进入到宗教的领域，而一来就学到了南传的佛教的修行方法。那么如果从我个人的这么经历来看的话，我尽管对孙中兴老师非常尊重啊，非常欣赏孙中兴老师的很多的工作，但是我想说到，那么是否只有心思强大的人才适合做哲学，心思虚弱的人才适合信教呢？我就有点保留了。我恰恰发现啊，有时候可能是反过来，一个人可能是精神气质上、心思上比较虚弱，那么做哲学呢是有好处的，就是因为他不用对自己下什么功夫，他可以就去做哲学。但是做信教的人，无论是什么宗教下，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还是有所欠缺，他恰恰是需要更努力的，要用出更大的精力和力气的来对付自己，对付自己所发现的种种的人性的弱点和问题，要下手的时候，要着手的时候，他这种人可能会去想要信教。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但并不是一般的判断，所以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啊。那么而且法师您也晓得，就是我们佛教常讲的勇猛精进啊，那您觉得这种情况 他能够说是一种很虚弱的表现，才就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奇特，是不是？不过我说这么扯来扯去，杂七杂八拉这一大堆，那么都让法师您笑话了，肯定您有自己更精妙的看法。再次感恩法师，那么期待您将来的开进一步的对我的开示，感恩。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非常水的这个小番外又做到这儿。那么最后呢，我们送一首小曲子给你。这首曲子呢，是法国巴洛克时期非常伟大的一位作曲家拉莫 Jean-Philippe Rameau。我以前应该介绍过他的音乐。他是一个很多时候被一般的没有太深入的乐迷忽略掉的一位巴洛克时代作曲。每次想到巴洛克时代，大家想到是韩德尔啊、巴赫啊，对不对？那么往往会忽略掉Rameau的存在。但是我觉得最近三四十年是有越来越多人欣赏他。那么他的作品是非常广泛的，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的这个作品数量都很宏大，他也是一样。他最喜欢做的其实是音乐剧、歌剧方面的创作，但是另一方面，在音乐史上他重要的是做了很多的理论贡献。我们今天所知道和音理论的基础的奠基人之一就是他了。那么但是除此之外，他也跟很多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一样，是有相当多的古建琴的创作。比如说他有一套曲子叫嘉禾舞曲与六个变奏曲。这首曲子呢，是一个所谓的嘉禾舞曲，我要解释什么。嘉禾舞曲其实是法国本来的一种的gavotte， 它是一种民间的跳舞用的一种曲子。这个曲子很有意思，就是总体讲是特别旋律是稍微缓慢的，甚至很堂皇的，但是呢后面又会出现些比较轻快的、比较活泼的节奏。那么从法国的民间就逐步进入到法国的宫廷，成为一种贵族的社交舞蹈。那么正如巴洛克时期很多作曲家一样啊，拉莫也并没有把他写的嘉禾舞曲呢变成一个单纯的名字面上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舞曲，而是当成一套纯粹的音乐的欣赏的这么一个对象来写作它。那么我今天想介绍的是它的嘉禾舞曲与六个变奏曲。那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近些年相当我觉得值得关注的一位乌克兰的钢琴家，叫娜塔莎库德里查卡亚。那么这位是一个很年轻的乌克兰的钢琴家。那他呢应该是几年前吧，出版了一张专辑。那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有这一首，因为这位钢琴家年轻钢琴家很喜欢巴洛克作品，所以他就重新演绎了本来用古建琴来演绎的这首曲子。那么整张专辑呢就有很多都是以拉莫的作品，其中就包含了这首嘉禾舞曲与六个变奏。那这就是我今天送给你的音乐。那么我们祝大家有一个平安健康的端午假期，然后我们下礼拜正式节目回来再好好跟您聊，谢谢。